不属于常规的吴哥景区范畴，所以呢，一般的旅行团是很少有机会到达这个景点的，因为确实实在是太荒僻了。而很有幸的，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两年前，我通过自助游的方式呢，去往了柬埔寨的吴哥，而且呢，我是包车来到了崩密列。在这里呢，也想跟各位好朋友们、爱旅行的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这段旅行经历。感觉崩密列的震撼，还有那种残缺之美，和吴哥城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在柬埔寨旅行其实非常简单，我并不建议大家跟随旅行团走。因为跟随旅行团呢，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或者是路程设定的关系，不一定你有那么多的时间沉下心来在这片废墟当中去体会。而相反，自助游的方式呢，你在当地包一辆 tuk-tuk 车就可以转大小吴哥了。而去往远一点的地方呢，它还可以有小轿车提供，而且价位不贵，这样的旅行我想才是更值得的。离开天空之城，离开吴哥，接下来我们跟随动画片《魔女宅急便》来一起感受克里克的色彩。这里的原型呢，其实就是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位于辽阔的波罗的海的西岸，坐落在梅拉伦湖的入海处，风景秀丽，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斯德哥尔摩呢，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既典雅又繁华的城市。在北欧诸国当中呢，它算得上是岛屿最多的国家了，共有24000个岛屿，所以也被称为北方的威尼斯。由于免受战争的破坏，所以环境保存良好，现在一共有100多座博物馆和名胜，其中包括历史、民族、自然、美术等各个方面。瑞典斯德哥尔摩这里的建筑风格和装饰呢也很特别，都是那种石雕的，保存着中世纪的建筑风格，街道很狭窄，一派古城风貌。在斯德哥尔摩的老城中央广场还保留着一口古井，据说呢，这是几百年前提供居民的唯一的一口淡井水。这里还有巍峨的王宫、尼古拉教堂等古迹，如果在中午时分赶到王宫前，还会看到衣着华丽、仪式隆重的哨兵换岗仪式呢。 見えない川は歌いながら流れ 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一首歌曲之后呢，小童继续带领大家跟随动画大师宫崎骏来寻找他动画当中的真实世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电影《风之谷》来到巴基斯坦，看一看《风之谷》的原型，也就是这里的汉萨山谷。宫崎骏曾经说过，这个地方是他心目中的风之谷的最理想地点，这里也号称是巴基斯坦最美丽的山谷，也是五大长寿乡之一。汉萨山谷周围有许多的山峰，其中呢也不乏海拔超过6000米的高峰。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山谷当中河流已经解冻，山水潺潺地流淌着，山花浪漫开放，可是一些高峰上仍然是白雪皑皑，映衬着朵朵鲜花，构成了非常绝妙的景象。这里的汉萨人呢，世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自给自足，与世无争。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法国的阿尔萨斯，这里是哈尔的移动城堡的原型所在地。其实呢，阿尔萨斯因为葡萄酒而出名，阿尔萨斯葡萄酒之路是沿着福尔山脉的山脚翻山越岭，横跨山谷，绵延170多公里。这里有古老的小木屋、罗马式或哥特式的大教堂，以及保留的非常完整的中世纪的小村庄，连绵起来由葡萄庄园点缀而至，风景如画。微风轻轻地拂过，碧波荡漾，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散发着淡淡的芬芳。与都市的喧嚣相比，阿尔萨斯的迷人魅力更让人难以忘怀。漫步于阿尔萨斯宁静的村落当中，处处可以看见用木材搭建的多面形的屋顶，当地的凸度窗、拱道、削角门框都装饰以酒农的剪刀或者铁匠的马鞍、桶匠的木凿、面包师的椒盐卷饼，这些都成为了当地人非常熟悉的摆设，常常也会引发异乡人的无限遐想。即便是不经意间与老农的闲谈，也会给你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岁月的安详穿过迷人的葡萄园小径，阴凉的小酒馆、古老而又神秘的大酒窖，演绎出了酒香神韵。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继续跟随宫崎骏大师的电影作品，一起感受动画电影和现实生活中的梦幻与美丽。接下来我们去往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是电影《红猪》的原型所在地，而这里呢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杜布罗夫尼克以风景优美而闻名于世，是热门的度假胜地，有亚德里亚海之珠的美称，听说这里的鱼也非常的好吃呢，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一个爱吃海鲜的朋友。 这个地方同样是魔女宅急便的参考地之一。每年一度的杜布罗夫尼克夏季艺术节是一场持续45天的文化盛会，其中呢包括现场表演、音乐会和嘉年华。早在2007年呢，这个节日就已经被授予了国际金质奖杯了。每年的2月3号呢，是杜布罗夫尼克城市的保护神圣弗拉霍的节日。这一天，城市为了庆祝节日，还会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而节日庆典呢，也是同样会连续数日的。接下来我们去往最著名的千与千寻的原型所在地，日本道后温泉。虽然说有很多说法指千与千寻的场景是台湾的九分，但宫崎骏本人解释说那是误传，其实就是日本道后温泉。实际上，油屋的原型是被称为昭和的龙宫城的婚礼场地。日本幕黑雅叙园以及爱媛县的道后温泉本馆，道后温泉是吉普力其中一个员工旅游景点。而锅炉爷爷的工作地方则参考了明治初期创立的文具店五居三婶堂。日本呢，拥有世界1/10的火山资源，所到之处都有温泉涌出。而著名的道后温泉，据说是在3000年前开始的，号称日本最古老的温泉，是四国著名的温泉之乡。宫崎骏享誉全球的动画作品《千与千寻》中的主要场景油屋，也就是汤婆婆开的温泉旅馆，就是取景在此地的。但要注意的是，电影中展示的油屋本馆呢，是供着大量的豪华食物的，而在现实中是没有的哦，不要误会。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要带领大家跟随动画大师宫崎骏先生一起游走于他的电影场景和真实场景之间，去寻找画面内外的那些奇幻与美妙。相信细心的朋友已经听出来了，我今天所用的音乐呢，也都是配合着动画电影而来的。那么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幽灵公主的现实所在地，它就是日本屋久岛幽灵公主的魔法森林，原型呢是鹿儿岛县的屋久岛。这片岛屿上的五分之一的土地已经被列入了自然遗产，岛上有着树龄最高超过6000年树龄的杉树，它的名字叫做绳文杉。屋久岛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与青森县和秋田县的白深山地一起呢，成为了日本最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记的世界自然遗产。岛上有75%的面积是山岳地带，被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包围着，其中包括耸立在中部的九州最高峰宫之浦山，被称为海上阿尔卑斯。从海岸线附近往山顶走，随着海拔的不断增高，气候呢也由亚热带变为亚寒带，而植被体系呢更像是日本列岛大自然的一个缩影。全岛常年多雨，岛上被千年树龄以上的屋久杉等一些深绿色的森林所覆盖，是一个带有着神秘气氛的地区。精彩的游览地方有很多，比如拥有美丽的溪谷的原始森林和白谷云水峡，还有庄严的森林屋久杉乐园，以及海龟经常光临产卵的海滨荒野四舍邦等等。这里拥有千年古树，这里常常云雾缭绕，相当有神秘感。也许是受到了屋久岛传说的影响，所以呢，宫崎骏在魔法公主画出了麒麟兽等神奇生物都居住在这片魔幻的森林当中。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